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音乐总是在耳边轻轻敲响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音乐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每次我说话的声音都会比较低，每次我都会把脚步放慢放轻，其实不是怕惊醒你，而是怕留下什么脚印。因为如果有一天你指着空中的脚印说，那天我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来安慰我，那我该怎么说呀？ 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要疼你 来的完整。

这是李圣杰的一首叫眼底星空。以前总喜欢凝望天空，看星星，看流星雨，时间长了就不喜欢望星空了，总觉得太过飘渺，容易迷失方向。 家了，我打开了全部的灯，却还是觉得冷。毕竟是爱过的两个人，总觉得你会来敲门，情歌说的都是对的，爱是在很伤。 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着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， 我喜欢看你说话的样子，觉得你像个孩子，对于你我 开始变个自私，只想为你做更多的事。我喜欢对着电话唱歌给你听，只要能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开心。有些话要说出口真不容易，所以写了这首歌只为你。 房祖名的答应，答应我今夜一定要找到快乐，哪怕少许都好，不管顺不顺利都要安全的回去，无论此刻你在哪，有夜歌陪着你。我是武兆彤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永远不分离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我就等你答应和我在一起。 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 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夜不能寐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武兆彤。 欢迎回到夜歌，

倒是他们身上的衣服很欣赏。你瞧我多肤浅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有时候对于自己，我总是猜不透。 可以投递。